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72集，失踪。展昭扯开了前通前后背的衣服，众人往他背上一看，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来。只见他背上有一个青紫的脚印。展昭看着那个脚印，发现比一般人的要小，是个少年或者身体较小的女人。 凶手在销售的时候踩了他的背，所以用的是短刀。 不错，以及这种手法相当的眼熟，不觉得吗？ 众人都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跟杀死扁青的是同一个人？ 众人都点头。展昭眯着眼睛看钱通前的手里有没有请帖之类的东西。正这时，人群外传来了喧闹的声音。展昭伸手搔了搔下巴颏，一旁林业火抱着胳膊问他， 是不是高和寨的来了？ 听着气势像。 白玉堂皱眉，高和寨死了两个人了。果然，就见人群被扒了开，高和寨几个弟子冲了进来。衙役们要拦，展昭怕那些江湖人悲愤交加伤了衙役，就对开封府的人摆了摆手。衙役们让开了一条路，就见三个老头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些后辈。龙桥广和欧阳瞄了一眼，那三个老头那天和钱通前站在一起的，估计是同辈。果然，就见一个老头扑上去看钱通前的尸体。 三弟， 公孙示意他不要碰尸体。那老头此时双眼血红，见公孙拿着把竹刀，小四子拖着个小药箱站在一旁，就吼了起来： 你们这群官府的，别碰我三弟尸体！ 赵普抬手一护公孙和小四子，本来以他的性格，这老头气势汹汹吼了公孙和小四子，赵普估计能一脚踹他出去。不过九王爷自己也重兄弟情义，倒是能体谅他看到兄弟惨死的心情，因此留了些情面。这老头伤心倒也不像是装的。这老头加上钱通前，就是高和寨辈分最高的四个弟子。老大沉默在江湖上都是前辈，他拦住同样悲愤的老二，看展昭： 展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展昭指了指巷子对面， 那里有一家早点铺子，住着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家的狗从今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狂吠，天亮以后老头打开了门，狗就跑了出来，他跟进来一看，发现了这场面，所以就报了官，我们刚到。 可恶，谁敢如此狠毒，害死我三弟？ 你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昨晚分开的时候。 分开？ 沉默啧了一声，似乎是有什么不好说。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不解。这时候人群外又进来了几个人，是扁方瑞还有白慕天，他们高和寨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来了。白慕天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微微一挑眉，那意思像是问怎么回事。白玉堂摇了摇头，示意他不清楚。陈默看到扁方瑞来了，就去安慰两个师弟。扁方瑞到了展昭身边： 你高和寨高手如云，应该不会有人进别院将他抓来这里吧？于是他大晚上出门办事吗？是不是约了什么人啊？ 扁方瑞看了看左右，指了指一旁，示意展昭借一步说话。一旁林业火让出个角落的空位来。展昭和扁方瑞往里走了走： 昨天我们所有人都不在高和寨。 你们大晚上的集体出来吃宵夜吗？ 不瞒你说，我爹失踪两天了。 啊？ 白玉堂和林业火就在一旁听着，也对视了一眼。扁方瑞的意思是扁胜失踪了？赵家军几人也纳闷，那金盆洗手还洗不洗了？ 他没说去哪儿？ 没有，前天早晨我们起床就发现他不见了，就留下张纸条让我们摆个通天擂，结果闹出一场风波，可到了昨晚他还没回来。 我爹从来不会这么不声不响就消失不见，他出门总会有个交代，所以昨晚上我们分散到开封城里找他。 你们找了一宿？ 我们昨天找到后半夜才回别院，没有发现线索，但是钱师兄没有回去。 哦， 师兄在开封城里有几个朋友，我们也没太多想，以为他找朋友去了，谁知道 昨晚我就出来找找三弟，你非说他不会出事儿，是去找朋友了。要不是你拦着我，没准我还能救师弟。 对面四大弟子里的老二岳天明似乎对扁方瑞十分不满，陈默拍了拍兄弟让他别说了。再看两边，显然四大弟子那边的门下和扁方瑞这边的门下也有点水火不容的意思。展昭看得出来，这里头应该是两派，四大弟子一派，扁方瑞这边一派，两派都要争寨主的位子。钱通前死了对扁方瑞这一派有利，因此难免四大弟子那边会有所怀疑，两边的矛盾似乎是激化了。白玉堂也皱眉，偏偏扁胜还不见了，难不成老头是故意要留下烂摊子让弟子斗个你死我活抢寨主之位？这也未免太不靠谱了。林焰火身为西域第一大派的掌门，摸着下巴磕子欣慰，本来以为他能算得上是最不靠谱的掌门，可是跟扁胜比起来，人家毕竟老前辈啊，简直离谱。 扁胜的功夫那么高，想要悄无声息地带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吧。 白玉堂摇头，展昭和林焰火也一个劲儿晃脑袋。扁胜功夫跟陆天寒差不多，就算是阴侯和天尊出马，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带走白玉堂的外公，除非天尊阴侯联手。俩老神仙联手恶作剧绑陆天寒倒是真有可能，可扁胜他们又不熟，谁高兴费这功夫？白玉堂看了看白慕天，白慕天没事人一样跟他对视，白玉堂示意他看看那歪金盆。 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说，人命关天。 金丝铃呢？有了金丝铃我就告诉你。 白玉堂皱眉，不再跟他多废话。展昭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轻轻地摸了摸下巴，突然问扁方瑞， 你爹手里是不是有金丝铃？ 展昭话一出，白玉堂倒是也有些意外，赵普和林业火都摸下巴，公孙和小四子仰着脸，双眼那叫个亮。白慕天无奈看白玉堂， 你还真什么都不瞒他呀？ 为什么要瞒他？明显我跟他比跟你熟。 白慕天叹气，扁方瑞愣了愣，随后点点头， 是有。 能看看吗？ 我爹都随身带的，他年纪大了，不瞒各位，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练功太狠了，所以这些年身体不是太好，金丝铃带在身上对他身体好。 他不拿来吃吗？ 要到他真的身体不行内力消散的时候才会吃，我爹这些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比较注意调理，可能不会有内力消散的那一天。再说了，金丝铃能续命不过是一个传说，谁也没试过，我爹说能不吃还是不吃好，万一吃死了呢？ 公孙和小四子都点头啊点头，的确药性不明，光听传说没有用啊，能研究下就好了。午后的皇宫，赵真正坐在凉亭里，香香坐在他身旁的一张石桌上，拿着一张彩纸，陈公公坐在他身边，跟他一起研究着一只之前太后折好的蓝色纸鸢。赵真靠着凉亭的立柱，看着湖里游来游去的几条尾锦鲤。这时南宫走了进来，低声在赵真耳边说了几句话。赵真微微一挑眉，显得有些惊讶。 有这种事？ 嗯。 九叔知道了吗？ 贺将军已经派人来通知王爷了，估计今天到。 挺有意思。 南宫不解地看赵真，赵真扬起脸看花园上方的天空。 朕还没去过黑风城呢， 听说已经建得很好了。 南宫就觉得眼皮子直抽，小心翼翼看了眼赵祯。 皇上该不会是想…… 哼，咱们去北方玩，好不好啊？ 南宫倒抽了口冷气，心说不要吧，有什么好玩？赵祯却摸着下巴自言自语： 让皇叔送去，再送回来，多方便。 说话间，香香拿着折好的纸鸢跑来给赵祯看，边爬上他膝盖。 傅皇后要去哪里玩吗？ 真的宝贝公主还没见过下大雪吧？ 嗯，大雪？ 赵祯搓着闺女跟她说，西北的大雪是多么多么壮观，连皇宫门都没出过的香香听得张大了嘴，一脸期盼地看着赵祯。南宫和陈公公对视了一眼，都无奈地叹了口气。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